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六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六回，规则改来改去，公道自在人心。上文书给您说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冬奥会，这两届冬奥会如果是趣闻频出，到了第三届冬奥会那可就有点惨了。怎么呢？这第三届冬奥会召开的时间正是1932年，这年正赶上1929年到1933年这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这场经济危机是席卷全球，这一年就在美国纽约州普莱西德湖要举办第三届冬奥会，这是冬奥会首次登陆美洲大陆。也正是因为经济大萧条这样的背景，第三届冬奥会筹办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经济干扰。为了能让比赛顺利进行，组委会的主席格雷佛·杜威把自个儿家的一块地都捐出来兴建雪橇比赛的场地。其实啊，不仅仅是东道主缺钱，由于考虑到旅费、参加比赛的各种费用，这一届冬奥会最后只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其中的多一半还都是东道主美国和邻居加拿大的运动员。欧洲冰雪运动发达的这几个国家就派来了少数的运动员参加比赛，所以最后美国队以6金4银2铜12块奖牌的总成绩，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这届冬奥会奖牌榜之首。这届冬奥会上有一件事不得不说，那就是速度滑冰比赛的规则风波。前两届冬奥会都是在欧洲举行，这速度滑冰采取的是欧洲赛制，两个人一组进行比赛，最终以所有运动员的成绩进行排名。到了1932年第三届的时候，冬奥会到了美国了，作为东道主，美国人就认为这速度滑冰属于竞速比赛，那么既然是竞速比赛，它也应该跟田径比赛一样，也就是说所有的选手都应该进行预赛，成绩差的被淘汰出局，成绩优秀的进入决赛，最后经过决赛决出最终的名次。对于东道主提出的这个美国赛制，欧洲人是一致反对，大家呀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直到比赛开始之前都没达成一个共识。好多欧洲的运动员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表示，如果东道主你们不修改比赛的方法，我们呢就退出这届比赛。美国人一听，退不退比赛这是你们的自由啊，作为东道主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由，那就是坚决使用我们熟悉的比赛方式。最后气得好多欧洲选手直接弃赛回国了。最终美国选手包揽了这届冬奥会速度滑冰所有项目的冠军，这是冬奥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速滑这个项目当中出现类似田径比赛的赛制。这个规则风波也成为冬奥历史上一次非常重大的争议，被很多体育人士嘲讽为搞小动作。1931年国际奥委会巴塞罗那大会上决定由德国柏林来主办第11届夏季奥运会。就在这次会议上， 德国方面提出要求了，根据你们奥委会的章程，既然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由我们德国柏林来举办，那么我们也有权利来举办这次冬奥会。奥委会一听，那你们就把1936年的冬奥会也举办了吧。最终这第四届冬奥会就决定在德国的两个城市举办，一个是加米施，另一个叫帕滕基兴。1936年冬奥会上，高山滑雪全能赛首次成为冬奥会比赛项目，冰壶球在这届冬奥会上作为表演赛首次在冬奥会上亮相。在上一届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上，由于东道主美国强行修改速度滑冰比赛规则，引起很多欧洲运动员的抵制，美国选手包揽了所有金牌。到了1936年冬奥会回到欧洲了，德国方面立马恢复了之前两人一组比赛按照成绩排定名次的规则。这一改，挪威选手囊括了所有的金牌，而上一届冬奥会包揽金牌的美国选手最后啊就摘走一块铜牌。速度滑冰这边重回原有规则，这高山滑雪又起了争议了。刚才给您说了，这届冬奥会上高山滑雪首次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这高山滑雪包括高山速降和超级大回环这两个项目，报名参赛的选手里边啊，很多都是滑雪教练。这一来奥委会不干了，你们滑雪教练不能参加比赛。那位说，这是为什么呀？原来啊，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以来，就有这么一条原则，叫做业余原则。国际奥委会一直禁止专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就在奥委会的宪章第26条有这样的规定，说参加运动的人是单纯为了使身体精神受益，或者是为了社会效益，而不是为了直接或间接的物质上的获得。并且还规定，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全年的训练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星期。这条规定一直到1980年才在奥林匹克宪章当中被删除掉。所以啊，在1936年冬奥会是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的。那都什么人属于职业运动员呢？您比如说接受了政府、学校、商业机构补贴的运动员算是职业运动员。除了这个之外，现役的军人、体育老师、教练员算是职业运动员。而且运动员利用自己的名气做广告、做演员，或者与任何商业机构签订合同的，这都被视为职业运动员。这些人呢，一概不许参加奥运会。就在这届冬奥会上，很多参赛的选手都是滑雪教练，按照这个规定，他们是不能参加比赛的。这一下可就引起了瑞士和奥地利两国滑雪运动员的不满，他们是集体抵制了这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比赛，只有个别奥地利选手参加比赛，而且还是代表德国队参加的比赛。关于这个业余和职业之争，在花样滑冰的项目里边也出了问题了。上文书给您说的那位挪威名将索尼亚·海尼，因为在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叫《凤舞银冰》，所以被认定你也是职业运动员，没资格参加冬奥会。挪威方面一听，那也不干呢。他虽然是拍电影了，也挣了钱了，但是他那是在美国拍的，现在他是代表我们挪威参加比赛，所以这个不能算。国际奥委会听了挪威代表的阐述，迟迟没有加以表态。这届奥运会也成为索尼亚·海尼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结束这届比赛之后，索尼亚·海尼到了美国，这才组成了自己的冰上芭蕾舞团，并且啊，转向好莱坞发展。这届冬奥会冰球赛场上也有风波，英国冰球队在决赛当中击败了对手加拿大队，这加拿大队是蝉联三届的冠军呐。 本来这是四连冠，结果被英国人拿走了。加拿大不服，提出抗议，说你们英国队里头有八名主力队员都是我们加拿大人，只不过他们是出生在英国，最后移民到我们加拿大，现在还留着你们英国的护照，所以这个金牌应该是我们的。奥委会一听，你这都是什么道理呀？既然人家出生在英国，移民到你们加拿大了，现在人家又有英国的护照，代表英国出赛，人家就是英国人。最终加拿大队的抗议被奥委会给驳回来了。那位说，这第四届冬奥会可真够乱的。他可不是得乱吗？就因为这届冬奥会的开幕式是由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宣布的，所以您说他能不乱吗？这位一出场，后边发生什么事儿，您各位都知道了。这和平、友谊、进步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宗旨啊。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就在这届冬奥会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战争的影响，四年一届的冬奥会在1940年和1944年都没召开，就此中断了12年，一直到1948年冬奥会才在圣莫里茨得以举行。在这儿我就得给您说说这冬奥会和夏奥会有什么不同了。冬奥会中断之后再次举办，这个届数可不受影响。这夏奥会可不一样，您比如说，就在1916年第六届夏奥会的时候，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办了。那么到了1920年比利时安特卫普再次召开夏奥会的时候，它可不叫第六届，叫第七届。在1940年和1944年12届、13届两届奥运会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停办了。到1948年伦敦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它可不叫第12届，叫第14届。冬奥会可不一样，冬奥会停办它可没有记入历史的序列当中，所以虽然时隔12年，1948年圣莫里茨冬奥会仍然是接棒德国第四届冬奥会，成为历史上第五届冬奥会。圣莫里茨时隔20年再次举办冬奥会，这届冬奥会被冠以重生的冬奥会。圣莫里茨这可是第二次举办冬奥会了，因为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保持中立，同时圣莫里茨在1928年曾经举办过一次冬奥会，有一定的经验和基础，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选择圣莫里茨来承办冬奥会，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选择是挺好，但是时间紧任务急，他肯定就有事情做不到的地方。这次冬奥会就没建奥运村，参赛的选手们都是住在赛场附近的旅馆里头，因此这届冬奥会呀，也被戏称叫旅馆冬奥会。冬奥会在中断12年之后重新启动，这时候世界的格局在这次战争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冬季奥运会的很多项目也开始悄然地发生了改变，花样滑冰就是其中之一。12年前，欧洲的挪威、奥地利、瑞典，这都是冬奥会上花样滑冰项目的劲旅，也是金牌的有力竞争者。可是到了1948年，以上这些全部成了历史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这就是战争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您看这个二战，主要的战场就是在亚洲和欧洲，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啊。从1939年9月1号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一直到1945年9月2号日本在这个投降书上签字，这场仗整整打了6年呢。这6年可以说 是给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战争一起，谁还有心思搞体育呀？全都顾着自己的性命。虽然有些北欧的国家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是不得不说，战争依旧对这些身处在战争边缘的中立国也产生了影响。这几年下来，这些传统的强队可就都全部与花样滑冰项目金牌无缘了。那这金牌都跑哪儿去了呢？那您就得琢磨琢磨了，谁在这场战争当中获益最大？毫无疑问，那就是美国呀。战争期间，不但有很多欧洲人移民到了美国，而且这十几年来，美国的经济水平一直是稳中有升。发展体育靠的不就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吗？在当时，美国这两条那是全占了。就在1948年圣莫里茨冬奥会上，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杀出了一匹黑马，这就是来自美国18岁的小伙理查德·巴顿。这位理查德·巴顿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赛前起飞制。就在临比赛前两天，理查德·巴顿第一次完成了冰上两周半跳，这是一个全新的动作呀。理查德·巴顿立刻决定，两天之后冬奥会正式比赛当中我就要使这个动作。教练一听，巴顿千万别紧，你如果不使这个动作，凭借你现在的这个实力，在冬奥会上肯定能拿上一块奖牌。如果你非要使这个动作，这动作可是全新动作，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万一要是失手，慢说是金牌啊，到时候你连奖牌可都夺不上。理查德·巴顿微微一笑，哈哈，教练，那咱们就赛场上见吧。理查德·巴顿在冰面之上是如鱼得水，超水平发挥，现场九名裁判有8人给出了最高分。巴顿顺理成章地拿下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从这儿开始，这理查德·巴顿连续5年蝉联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到了1952年奥斯陆冬奥会上，理查德·巴顿这铤而走险这劲儿又来了。前两天刚练了一个新动作，跟教练说，明天上场我一定要使这个。教练一听微微一笑，好啊，那咱们赛场上见吧。那位说，这教练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啊？这教练呢，都已然被巴顿训练出来了，平常训练的时候看不出来有那么优秀，一到比赛的时候那就有如神助啊，教练都习惯了。两天之后赛场之上，理查德·巴顿完美地完成了后外接环三周跳。这个动作是之后所有一切三周跳的鼻祖，在花样滑冰史上可谓是意义重大。除了这两周半跳和后外接环三周跳之外，理查德·巴顿还是跳接燕式旋转这个动作的创始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包揽花样滑冰所有荣誉的男选手。到了1952年冬奥会来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这届冬奥会又创造了冬奥史上的一个第一。什么第一啊？就是冬奥会圣火传递。在过去几届冬奥会上啊，没有这个圣火传递，只有夏奥会上有圣火传递。夏奥会的圣火来自哪儿呢？夏奥会的圣火来自于希腊的奥林匹亚山。这一次冬奥会来到了挪威，挪威政府一想，我们这儿可是冰雪运动的故乡，从我们这届冬奥会开始就应该有冬奥会圣火的传递。这个火种不能从希腊的奥林匹亚山采，得从莫尔盖达村采。有人就得问了，凭什么要从你们这莫尔盖达村采呀？希腊政府说了，这个村里头生活过我们希腊冰雪运动的奠基人松德雷·诺德海姆。挪威人说的这个松德雷·诺德海姆，在1860年曾经创造了不用雪杖

全场商品八八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八八折，同时任意订购2件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咱们平台呢，就是各式各样的什么奶粉啊、骆驼奶啊、羊奶粉啊等等，丰富多彩哈，各式各样都有。 哎，咱们叫什么呢？每天一杯奶，身体要强壮，补充蛋白质，补充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当中的重要的微量元素。但是呢，奶粉很多，奶也很多种，怎么挑怎么选，我们给您挑好的。 没错，给您提供的很多的产品就是让您有一个挑选的余地。 是的，是的，是的， 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来选择。那么今天呀，我们为大家提供推荐的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们在平台上卖的非常好的椴木星。 椴木星又来了， 椴木星 又 来 了。 哎哎，这是新鲜批次上市了啊。那么今天呢，从产品的名字来给大家呢做介绍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椴木星的益生菌初乳驼乳粉。 哎，您听这名比较长， 对， 但是这长的名可代表着这都是好东西， 就是每一个词儿都是卖点。 是的，是的，是的。 那咱们首先说说益生菌吧。益生菌大家对它很熟悉啊。 是的，我们跟大家说益生菌，今天我们家初乳再加驼乳，其实我这儿特别想跟大家在说益生之前是跟您说一概念。 嗯， 您看您每天吃饭的时候，哎，我们说平时喝奶，我光喝某一种奶，某或单一的一种奶，好吗？还行。但是您有没有注意一个问题，周老师，咱们吃饭的时候，您既得吃主食馒头米饭，您还得配俩菜吧？ 对呀， 菜怎么才营养呢？得有肉有菜有蛋有奶，还来一个蘑菇，这才配起来才叫营养均衡，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喝奶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光是某一种奶，它光是补充某一种蛋白质的话，其实呢总是会有缺失。所以现代呢，我们越来越科学的吃法是什么呢？把真正的好的优质的奶源，再配上其他的一些更好的营养素添加进来之后，慢慢之后你就能感觉到那种真正的更加科学的营养的给您的配伍。您比如说今天说这个奶叫益生菌初乳驼乳粉，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好东西啊，对吧？什么是益生菌？这都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小的时候咱们吃点什么卤梅生啊、酵母片呀、啊，后来之后我们说补充点益生菌呢，咱们说这个益生菌要达到一个什么平衡的状态呢，咱就可以吃点什么酸奶呀、啊，里头也有益生菌，对不对啊？保持咱们健康有益生菌，后来还有单门的小的益生菌那种营养素的这种补充。而今天咱们给大家，您喝这个奶当中就给您加了益生菌。为什么要给大家在这里加益生菌呢？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喝奶啊，本身奶是一种高蛋白的这样的一种食物。因为很多人喝完奶之后，不管是喝什么奶之后，总会有一些，哎呀，喝完奶之后怎么觉得有点干呢？怎么觉得没那么润呢？那么 不舒服。 对，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益生菌给您加进去，帮您的更加的健康。帮您健康之后有几个好的优点呀？第一，咱们可以更好的吸收奶的营养，今天带的还是骆驼奶，还有初乳粉在里边，对不对？第二，咱们让自己整个健康之后均匀平衡之后呢，清清爽爽啊，所以对身体来说呢，加点益生菌这在奶里，这是现代科学的真正的优质配伍的方法。 其实说到这个益生菌的简单说法，就是对人体有好的作用的菌群啊。因为在人体体内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细菌啊，有的是 更多的是不好的细菌， 对 啊，但是也有好的细菌，咱们要缺乏的话呢，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 所以益生菌给您提供了对身体有益的菌群啊。 对， 那说到这个初乳的话呢，实际上就很简单理解了，就是采用营养配方，营养的就更加的完善，味道也更加的香醇。 对， 所以益生菌初乳这个应该就解释的差不多了， 搭配起来真的很好。而且这个初乳，我跟大家说是什么动物当中，特别是哺乳动物啊，刚刚的在前七天的或者前十天的，他们的这个乳汁，这个乳汁当中含有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它有一些特殊的叫 LGG 成分啊。 LGG 成分，这对于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生命体来说，无论小孩和老人，一个生命体来说，这是特别稀缺的又特别优质的营养素。所以呢，今天咱们这奶里还给您添加了特别珍贵的初乳成分，里边含有 LGG 这样的因子，有兴趣您可以查查，这个因子补充进来，那就是不是一杯普通的奶了，那可是真的跟你说奶中黄金的这样的品质了。而你要说到奶中黄金，今天咱们作为奶，咱怎么着归根到底，虽然我们叫益生菌初乳，它也是一杯奶，那这杯奶里核心的奶源是什么？可不是牛奶，也不是羊奶，也不是普普通通什么其他的奶，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加的是骆驼奶作为乳品的基底。 对，说到这个驼乳粉啊， 对， 因为咱们这个北京周边呢是不养骆驼的， 对 啊，而且呢这个骆驼呢它产的骆驼奶呢也非常的少， 是。 那么我们能够很快的吃到这个骆驼奶的话呢，那就得想辙， 哎， 所以今天呢咱们为大家提供的就是驼乳粉了， 是给大家直接是加的什么骆驼奶啊，骆驼奶的直接的驼乳粉给您添加进来，所以您喝的这里边是什么呢？骆驼奶，骆驼奶当中再配上益生菌，再配上我们的初乳的成分，更加的科学，更加的配比，更加有利于健康。但是一说到这骆驼奶，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反应，很多老朋友都知道，说这骆驼奶啊是特别好，但是这骆驼奶特别少啊。您看这一头骆驼它得分什么呢？它分枯奶季啊，还有丰奶季。您像现在这个季节吧，你说在新疆这个大戈壁上，那个草基本都没有了啊，你没有之后呢，骆驼吃这种干草它也不产奶，所以现在叫枯奶季，所以奶源就很少。那么骆驼一年就半年产奶，而它产奶呢跟那奶牛还不一样。为什么牛奶能这么普及，骆驼奶很难普及呢？就是因为奶牛，一头奶牛一天产的奶量能有四五十斤，而一头骆驼呢，它得刚生完小骆驼，小骆驼还得再说我吃奶的这个时期叫泌乳期当中啊，它想吃奶了，这骆驼才分泌奶，因为它不存奶，一次分泌呢也就是那么二三斤的奶，还得顾着小骆驼吃，然后人能取的时候呢也就是一分多钟抢那么一点回来，然后所以呢这骆驼奶产奶量是非常低的，所以也造成骆驼奶虽然好虽然棒，但是呢它非常的稀缺，非常的珍贵。 那说到骆驼奶啊，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而且骆驼奶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特别好的。你比如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它的蛋白质的种类丰富，数量含量也非常高，钙铁锌硒镁各种微量元素含量也很高。而更重要的是，骆驼在那大戈壁当中它吃什么？它吃狼毒草。大家可能都没听过这个东西，这狼毒草是沙漠当中一种植物，大骆大马吃完之后都倒那儿都不行了，骆驼吃完没事儿，所以它身体本身很强。而且呢骆驼因为在这沙漠戈壁当中啊，它每天需要消耗的能量特别大，白天五十多度，晚上可能到零下了，所以呢它需要身上糖分含量值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知道糖就是能量，所以骆驼本身的糖分含值是很高的。可是骆驼虽然糖分值含量高，可是它身体就很健康，所以在这个奶当中呢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营养成分，比如骆驼很强壮，它的奶质就很好，所以现在呢特别符合我们当代现在的大家这种健康人群或者一些亚健康人群来使用骆驼奶，再给您配方配出来益生菌，再给您加上初乳的成分，这奶我觉得这叫黄金搭配的比例，大家可以喝起来。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骆驼呢一般它生长在呢比较严酷的地方， 对，戈壁，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能够非常有生命力的顽强的活下来，而且生活的非常的好，证明呢它本身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这不用说了。 所以我觉得喝点骆驼奶其实对大家来说，如果有条件的，因为这东西很难买，如果有条件的喝点骆驼奶确实是不错，好东西， 其实不妨试一试。 是的，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从整个的这个价格来看呢还是性价比非常高啊，非常合适的，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来说实话，今天这个灌木星带来这个驼乳啊叫益生菌初乳驼奶粉啊，我们给大家呢首先是八大盒，每盒里面的十五包，一包是八克，八克正好是冲一杯奶的量，这是不稀不稠正好的，您喝完之后口感还不是好啊，所以呢这么加起来呢给大家已经是八大盒了。八大盒每一盒在市场上啊说实话这个价格呢就得两三百块钱，因为驼乳确实贵，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 499，不到500块钱，而且再赠送大家额外的两大盒，也就加起来今天是10大盒，150杯的冲泡，499块钱。你想，150杯的冲泡499块钱，合下来一杯多少钱？3块来钱。 嗯， 3块多钱，大家在市场上买一个什么盒装的，稍微您说啊有点这个品牌的牛奶，可能您都买不回来。但是今天让您喝到了什么？3块多钱，喝到了添加有益生菌和初乳成分的真正的优质的骆驼奶。 嗯，499元啊。那如果大家的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这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灌木星这个品牌的益生菌初乳的驼乳粉。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因为很多朋友就说了，说那我要喝鲜的骆驼奶，是不是比这个驼奶粉更好啊？其实并不尽然。 哎，对，这个也特别重要哈。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大家原来是有一种观念，说这个鲜奶一定比奶粉好。不尽然，不尽然的是什么呢？你看，鲜奶在那个液态当中啊，要保留一些活性成分啊，它很容易被氧化。现在的奶粉的制作工艺呢，也比以前有大大的提升，所以呢，做成奶粉之后呢，它的营养保留其实是更加完整的。您比如说，在这个骆驼奶当中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吧，啊，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这些因子，啊，这些因子为什么要做成奶粉呢？第一，在北京周边很少有养骆驼的，给您空运过来一杯一杯的，不现实。对吧？那么我们用低温冻干把驼乳马上变成乳粉的方式，然后呢，您只要用体温接近的这种温水40度左右的给它还原出来，那么基本里边的营养保留了。以前我们做的奶粉当中各种这种工艺，您觉得破坏营养？其实不是，现在是直接迅速低温脱水，就是保留的纯的这种驼奶粉，而且它里面的营养素，包括它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呀，啊，都没有遭到破坏，还原出来那个奶还特别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您说我想喝浓点，想喝淡点。 自己 可以调了，而且呢，经过这么一次冻干的制粉的这个过程呢，它里面的一些腥膻味没有了。 嗯， 现在这个驼乳您再喝起来，只剩奶香味、乳香味了，完成了一个转化，而且呢，奶还更加的香甜，所以给大家乳粉带起来更加的方便。 比如说哈，他们说喝牛奶啊，就怕有那个牛奶的味儿啊，感觉不好。那这个骆驼奶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怪味儿影响这个口感呢？ 空口无凭，周老师。我冲一大杯，您尝尝，我刚冲的。哎，我给您倒一杯，您尝尝，我也喝一杯。骆驼奶做成奶粉之后没有异味，而且呢只会更香更浓，浓浓的都是奶香味。您说有人喝羊奶受不了那个腥膻的啊，有人说那个我喝这个牛奶甚至受不了那个味儿的。今天我告诉您，骆驼奶基本上没毛病，没人挑。 你看，像咱们编辑啊，多这个勤快啊，已经都切好了。哎呀，这个香味已经飘过来了， 马上飘， 特别香浓。 对， 而且我发现。哎，尝了尝还挺丝滑的，啊，没有什么膻味儿，全是奶粉的香气， 浓浓的奶香味儿，浓浓的奶香味儿在里，这是骆驼奶，真的非常的金贵，所以大家呢有条件的，反正因为外面买骆驼奶真的很贵，真的很贵，一桶那个奶这个200-300克吧，就得是700-800块钱，就外面买。那今天咱们给大家算起来。龟鹿包堆是150杯 ， 150杯的话，合下一杯3块多钱的话，特别值了。嗯， 反正听我们说的话，如果您不信呢，也不妨回去试一试， 试试。 啊、反正这是真的是特别香浓的这样的一个奶的味道、啊， 嗯， 挺吸引人的这味道。今天呢是499，给大家十盒， 嗯， 那每盒里边呢有十条啊，一条呢就是八克， 是的， 那么十大盒就是150条，那么应该说也就是150杯浓浓的骆驼奶， 对 啊。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只需要499元和一条一杯，也就是3块钱。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第八集，张平老师成为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的故事。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我成为第八套广播操领操员的故事，今天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成为第九套广播操口令员的故事。第九套广播操，我是创编组的副组长，主要负责创编工作。在我们完成创编工作以后，我们又是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口令员来给我们广播操配口令呢？当时第五套到第八套的广播操口令员都是由我们原北京体操队的教练张仲林老师喊的，他的口令特别的浑厚有力，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认为男生喊口令是非常合适的，于是我们找到了3位男模特为我们来试音。那当时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动作都不是很了解，所以呢是由我去陪同他们进行试音。在试音之前，由我告诉大家每个动作是怎么样做，我们这套操一共分几节。因为广播体操跟不同以往的其他的成套动作，它每一节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慢，有的时候可能会快。那么在拍节上面轻重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拍节你需要喊得重，有的拍节你需要拉长音。所以呢我会告诉我们的试音的模特，我会告诉这一节是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去喊。那么于是呢3位模特都进行了试音和录制。在最后做完以后，我们制作音乐的大校跟我说，其实你的感觉也很好，我要不然给你录一套作为你的纪念版吧。我说当时说好呀，于是我戴上耳机子一气呵成喊了一套小样。那么我的这套小样和另外3套小样全部都放在一个 U 盘里送到了总局去审。没有想到的结果是，在总局领导最后讨论决定由女生来配这次第九套广播操的口令。我当时也是非常的震惊，我一直觉得男生的声音是非常厚非常好的，但是后来大家都说这套音乐是非常厚重的，非常气势磅礴的，配上女生的声音清脆响亮又轻松，做起操来都不累了，你们觉得呢？那么我来喊一句，大家听一听。第九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原地踏步走，1 2 3 4 5 6 7 8 2 2 3 4。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3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首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芯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 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气我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但辐射降温作用依然明显，昼夜温差大，早晚气温低，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晴朗，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